克市遭俄军猛烈轰炸，猛烈炮轰造成多人死亡。乌军话使用两枚鱼叉导弹攻击黑海一艘俄军拖船，是乌方首次声称使用西方供应的反舰武器打击俄军船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88点，跌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7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99，瑞士法郎0.97，加元1.30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27美元，卖出1,840.7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预交记。 在纪云和死后，长义痛不欲生，但又不得不接受心爱的人已经死去的事实。长义将纪云和葬在冰天雪地里面，从此北渊的所有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奇葩。 不是啊嘛，那电视又坏啊。 老豆， 屋企有咩电器出问题，万能技师就会出动，小至遥控器，大至洗衣机，都会帮我哋一一修理好。我老豆咪就系咁神奇咯。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每一个神奇爸爸父亲节快乐。 掌 右 膝 够 嘴界 西一，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我的最佳旧物是刨花，每次化大气妆的时候，它和我都有紧密的接触，如果没有它，我头上面的片子就不能够那么贴服和整齐，所以它是花旦的最佳旧物。 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最年轻的长者台。 差唔多九钟啦，依家两队咧都仲系踢成0-0嘅吓。 你睇时间真系过得几快下噃。 系咯，时间仲有一种局限添，就嚟完场啦，都冇波入。 咁又唔使咁唏嘘嘅，世界上有啲嘢可以随时随地做噶嘛。 例如咧， 例如喺呢个网页就可以随时重温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啦，历史、艺术、文化，总之就包罗万有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那么好，很啦啦很啦啦咪，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明月千里寄相思，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嚟到2022年6月18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5月20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刚刚为你带嚟嘅咧有吴莺莺姐姐嘅歌声。嗱，一首歌嘅成功咧，有时除咗有赖呢一个嘅音乐旋律好听之外，歌词嘅部分都好重要，尤其是唔同嘅演绎有唔同嘅感觉。 相思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好，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衬。 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纵情意，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基尘， 我哋有德兰姐姐张德兰嘅呢一首《相识也是缘分》啊，头先都讲啦，即系一首好嘅歌曲咧，即系佢系有一个好嘅旋律咧，有时咧谱上唔同嘅歌词咧，个感觉系有啲唔同嘅。当然啦，喺嗰个音乐嘅编排上边咧，亦都可以好影响嗰一首歌嘅。咁啊，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相识也是缘分》咧，当年咧都系红极一时嘅一首歌，相信咧旋律真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啊。当然啦，你话即系填词人咧，亦都将呢一首歌发挥得淋漓尽致啦。演绎嘅朋友咧，亦都系好重要噶噃，因为如果冇翻咁上下唱功嘅话咧，未必可以驾驭到一个好嘅歌词嘅。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要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点呢，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和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终于见到天晴这个字了，都好像太阳伯伯成日都不陪我们这样，终于来到了。不过呢，通常他来到的时候，我又不想他来得太猛烈。 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 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 多作介绍嘅呢一首歌，我哋有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同样地都带嚟同一个旋律，真系个编排上面好唔同嘅，有紫薇姐姐嘅《月光小夜曲》啊。 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白杨好，只有相思愁难知。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情愫春来迟，别后埋怨雨丝丝，早也盼望晚等待，两地相思有谁知。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情。 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只有相思无了期。 洪忠的歌声，我们有两地相思，当然啦，这个粤语版本你没理由不识唱的，是吧？一水隔天涯，慢慢一个钟好快到这个的上午五点半钟，当然会先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当然继续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上来，好，我们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呼吁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倍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能源安全。拜登在主要经济体论坛视像会议上敦促各国加快采取行动减少甲烷排放，为零排放汽车制定有雄心的目标，并且努力清理全球航运。他还呼吁各国集体投放900亿美元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商业化，并且开发减少农业排放和促进粮食安全的新肥料。拜登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加剧全球能源危机，并且更有需要实现长远可靠的能源安全与稳定。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因為衝突、暴力和其他危機而流離失所的兒童人數達到3650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數字。基金會說，這個數字包括1370萬兒童難民和尋求庇護的兒童，以及近2280萬因為衝突和暴力而在國內流離失所的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拉塞爾說，希望這個令人震驚的數字能夠促使各國政府採取措施預防兒童流離失所，並且確保流離失所兒童獲得教育保護和其他必要的服務。警方昨日在油尖區採取反罪惡行動，在新田地街倒破一個賭檔，拘捕39人。被捕人士包括12男和27女，年齡介乎18至76歲，當中兩男一女涉嫌經營賭博場所，其餘人士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各人亦涉嫌違反防疫規例。行動中，警方檢獲大約40萬現金、兩張賭台和10部電視。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9,888點，跌3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74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4.99，瑞士法郎0.97，加元1.303，人民幣6.709，英鎊對美元1.223，歐元對美元1.05，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8.57美元，賣出1,840.5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我是葉柏強醫生。接種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後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過1億個兒童接種了疫苗，我們亦全力為3歲至11歲的小朋友安排打針。香港兩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藥物敏感，接種後都沒有發生過嚴重反應。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林家声间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来粤剧名伶尹飞燕一同欣赏林冲雪夜上梁山的上半部分。 林冲原本是一位80万禁军教头，因为被奸人所害，被判充军。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1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足本播放。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姊妹岭金场内，珍贵的九头金难以采出，只能依靠善用炸药的武建超。武建超不想再有淘金客牺牲，同埋为了保护陈宝金，他有另一个盘算。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 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因为几混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身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揾到转世嘅几混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830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台湾小调啊，主唱嘅咧有葛兰姐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今日咧仲有一双一对陪伴你。讲紧嘅一双一对唔系合唱歌曲，亦都系唔同年代嘅歌曲，佢哋咧系同一个旋律，但系谱上唔同嘅语言嘅歌词啊。当然啦，头先嗰首歌，这个粤语版本冇理由唔识唱啦，啩系咪？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中爱近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有缘分，恩爱百般 今一缕共青盟。都已尽化限，黄袍相思往痴恋，恨卿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系咯，冇理由唔识唱噶呢一首系嘛？我哋有炳哥谭炳文嘅呢一首《旧欢圆梦》，原本咧就拎起咗李克勤嗰首翻唱嘅《旧欢圆梦》啊，但系谂下都系原汁原味好听啲啊，可系咪啊？你中意啊呢一个嘅炳哥嘅版本定系李克勤嘅版本啊？其实两首歌咧都红过一段时间，特别在咧就系李克勤唱嘅一首《旧欢圆梦》咧，配合一个好特别。别嘅舞步咧，确实咧又令人觉得喺一路睇嘅时候，一路都会会心微笑嘅。当然啦，唔同人嘅演绎咧，个感觉亦都系好唔同嘅。啊，更加难得咧，就系一首咁经典嘅歌曲翻唱都仍然咁红啊，真系好难得啊！咁啊，更加难得咧，就系即系同你讲下，即系呢个消费券啦吓。讲紧呢个消费券，哇，嚟紧咧有第二期、啊。上次嗰期洗晒未呢？我自己呢就咁嘅，因为经历咗之前派过呢，咁发现啊，唔好系又嘟唔系又嘟啦咁样。即係因为呢都讲緊可能真係有啲地方呢可以用到喺嗰个嘅系统里面嘅一啲嘅赠券啊，或者系一啲优惠券咁样嘅。咁所以呢就一定呢就要望下里面究竟有啲咩 coupon 喺度 ,ok? 咁配合返呢咁样洗法呢系最抵嘅。咁啊，讲紧咧四月就收咗第一阶段嘅消费券啦。咁啊，但系如果咧唔转换呢个储值支付工具嘅咧，就唔需要再登记噶啦。咁啊，政府咧会喺现有嘅登记资料咧核实咗你系咪符合资格咧收取第二期嘅呢一个嘅消费券咧，就会喺七月尾咧用手机短信咧系通知你结果嘅。合资格咧就会喺八月七号自动收到呢一个嘅消费券噶啦。咁而第二阶段咧多咗两个嘅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噶，咁啊连同之前四个咧，一共咧就有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嘅。咁市民咧其实真系可以慢慢咁样比较一下，因为咧其实每一个咧都会出好多好多优惠嘅。咁当然啦，好多好多优惠啱唔啱你呢个重点啦，系咪？有啲优惠根本送俾你都冇用嘅，因为大部分都系叫你买嘢，然之后咧就即系可能有五蚊啊，或者系十蚊啊等等，或者甚至乎可能个金额大啲，减嘅亦都多啲。咁但系嗰啲有冇需要咧？系咪？咁啊，即系要比较一下啦。咁当然亦都有啲抽奖啊等等嘅一啲嘅活动会出现啦。咁当然用有一样嘢就系你熟唔熟悉用嗰个嘅支付工具啦，呢个都好重要嘅。咁啊，真可以慢慢拣啦。咁啊，如果想转啦， 咁要点做呢？可以喺6月23号至到7月23号期间呢登记呢个记录嘅。咁手续都好简单嘅啫。无论係新登记嘅人或者係想转换呢一个嘅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呢，可以慢慢揀啱呢一个嘅储值支付工具。咁、就喺6月23至7月23号呢就是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咁合资格呢就会喺8月7号呢开始分期收到消费券。唔係先到先得嘅，所以唔需要啊一窝蜂呢喺6月23号一齐去做呢件事啊。成功登记或者系呢一个转会呢都唔可以更改嘅。咁所以真係要睇清楚啦，唔好諗住啊 ,6 月23号我揀呢、這个。听望到嗰个优惠券咧，不如我任何改另外一个，唔得嘅，拣咗嗰个就系嗰个噶啦。咁要用手机或者系电脑咧，去到呢一个嘅计划嘅网页登记平台度登记或者更改记录咧，都系好方便嘅。咁有需要嘅朋友咧，又可以去到分布喺呢一个港九新界嘅8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咧协助透过电子平台咧进行呢一个嘅登记。或者是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嘅，咁收取第二期嘅呢一个嘅消费券嘅，大约咧一个星期咧就会收到呢一个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即意思你成唔成功登记啊？记得咧先打呢个18500预约。咁长嘅咩个电话？18500预约，咁啊好过咧就去到咧排队同人争啊嘛，系咪？咁啊。有钱喎、哦、有得攞喎，咁梗係俾心机慢慢研究一下啦。咁我第一期嘅消费券呢，我而家应该仲有1000多元喺里面嘅。咁因为有啲优惠券呢未必啱自己用啦。咁亦都有啲优惠券呢可能都要买一个比较大额啦。咁又觉得暂时未有需要买咁大额嘅嘢。其实我又想留翻到第二期嘅时候一齐去买一件贵啲嘅嘢嘅，咁啊等下啦，八月有得攞噶啦。咁有啲嘢更加唔使等嘅咧，就系讲下天气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啱啱天文台咧就喺5:45发出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风势系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 哋有周璇姐姐嘅呢一首《天涯歌女》，咁仲记唔记得系边个扮演过呢一个嘅周璇姐姐咧？咪就是我哋嘅虫虫姐姐咯。 郎弄琴，琴如歌声正好永同心。哎呀哎哟，琴如歌声正好永同心。 船子的她啊，陳松伶姐姐有這一首的《天涯歌女》啊。

今日是老过琴日，是咪？三岁小朋友都可以老过琴日的三岁小朋友噶嘛，系咪？即系自己会老过琴日的自己噶嘛。所以咧，慢慢步入呢一个嘅老年嘅年期咧，要有啲咩心理准备啦，咁有啲咩好好咁样系去规划啦，好好咁样去做啦，咁都系好重要嘅。咁我哋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6月18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5月20，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咧82%嘅。今日咧就拣咗好多首歌咧，都系对对碰咁样啊。呢一首佢原本嘅歌曲嗰个编排咧都好柔和嘅，哇！但系改编咗做广东话歌嘅版本咧就好激昂嘅。听到呢一段前就知道系咩歌啦，嗬！录到《小夜曲》。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六啊，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呢，就梗是有我们的老友记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啦！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梁医生咧喺呢几集咧就会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我觉得都好啱佩佩听，或者都好啱唔同嘅哥哥姐姐听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梁医生咧就打算同我哋讲慢慢变老呢一个嘅 topic。咁点解要有呢个 topic 呢？系咪因为即系其实人生嘅必经阶段，生老病死，老呢系一个大家都好期望可以拥有嘅一个阶段呢？ 嗱，咁即系就喺香港嚟讲，我哋讲緊即系 人口老化啦，所以我哋讲都系 young old 啦，即系话都系初老。我哋即系五十岁开始讲嘅人咧，其实我哋全香港应该即系由五十岁打上咧，我哋个人口去到250万人嘅。 嗯， 全香港700万人都占250万系呢个人口嘅。 系， 所以咧陆续都会增长，同埋你五十岁会上升到去65岁啦，65岁又跟住到75岁啦，咁即系。好多時咧，我哋都要去面對唔同嘅適應啦。呢啲適應，我哋點處理？處理得唔好咧，好多時我哋講好怕老， 係 怕老咧，就係見到嗰啲所謂負面嘅嘢，即係我哋一啲所謂典型化就啊，老就係點咧？老啊有病啦，又唔開心啦，又即係脾氣暴躁啊，又冇記性啊。咁呢啲咧，其實都好多時咧，都係喺我哋所謂未老。嘅人咧就係嗰個擔憂，但其實老又點咧？我哋都要睇個老個過程咧，其實都係個過程，即係每一個人都老緊噶。即 係 總之你成長咗之後， 今日就老過琴日啊嘛。 係啦，每日老緊，其實好多時咧就係一講老，其實我未老，或者啲人我已經老咗，其實又唔係喎，每一分鐘都會老嘅喎。即係唔論你係40歲、50歲、60歲、80歲、90歲、100歲。你系未死之前都会老，系老紧，呢个系个必然嘅喎。 同埋最主要咧，我觉得咧，有得老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嘛，系咪？即系你生命先至可以得以继续延续落去。咁同埋唔同嘅人生阶段，有啲唔同嘅人生嘅经历嘅，我觉得咁样先人生会系精彩啲噶嘛。 系啦，其实我都要每一个人都系即系预备自己喺个老嘅过程有咩改变啦，包括我哋个身体啦、心理啦，同埋我哋当然咧，其实都系讲老嗰啲又喺个即系经济上边负担得到啊。 系， 另外即系都有时会照顾人嘛，照顾人都系重要嘅。 学你咁讲啦，其实好多嘢咧，我哋都可以控制嘅，尤其是咧个荷包可以控制嘅。咁即系讲紧，即系面对住可能退休嘅心态上边，好多时候咧，嗱，翻工嘅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嘅钱包仍然都会有钱，因为每个月都有进账啊嘛，系咪？当你退休嘅时候，弊啦。个银包好似越搣越少，越搣越少咁样。平时可能咧都舍得使嘅嘢咧，就开始咧就好悭啦，悭到有时觉得，不如咧就唔好买啦，又或者不如咧就算把啦咁样。其实呢一个嘅心态系咪都应该要调整一下，或者要喺未老之前要好好规划下咧？ 啱嘅，其实退休咧一个过程，其实如果有退休年龄嘅人咧，其实佢唔系退休嗰日知道会退休噶嘛。 嗯。 所以系未有耐退休之前咧，当你做某个机构啊，你系做紧一份工，都会有个退休年龄，可能60岁啦、65岁啦，甚至乎70岁。 嗯。 其实你系已知咧，就系你嗰份工种咧会有个时间嘅限制。 嗯。 咁所以系退休之前咧，应该有充分嘅准备。充分準備得嚟咧，就係知道啊，冇簡單嘅。頭先講金錢方面，我當然就話喺個工作裏面能夠有即係充分嘅收入啦。即係我哋喺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收入啦。咁當然喺工作人口裏面亦都有一啲即係工作裏面貧困人士咧，喺個退休預備方面會有困難。不過，但係如果係即係受薪階層咧，一啲就係中產啊，咁佢哋咧都會有個。可以去準備，同埋包括我哋其實都已經有一啲嘅公積金制度啦，即係強積金制度都係幫一啲嘅朋友咧係儲咗錢啦，佢工作裏面自己又儲咗錢，其實就可以去諗下我哋點預算退休之後嗰、那個即係生活嘅支持啦，即係話我哋資金點嚟啦，係咪淨係搣嗰個退休金啦？咁呢啲咧都係要係諗嘅，咁所以。咁都係香港而家都好好嘅，我哋有一個香港年金計劃，其實好多人知㗎喎，問好多人咩嚟㗎，咁其實香港年金計劃其實都好㗎喎，因為如果你嗰個都係強積金嘅錢轉咗做呢個香港年金計劃底下呢，其實佢係講緊每年有一儲埋跟本呢，有可能有4厘嘅息俾到佢㗎喎，而係俾到一個人嘅即係中老啊，即係話你去到100歲，仍然有人俾錢你，即係等於有個長糧咁咧。呢啲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每個月都有啲錢收入咧， 個感覺都好啲噶嘛。 系，即系出紧粮啦。如果你做嗰个出紧粮嘅，好嘅。咁当然我哋嗰个可能唔系好够嘅时候，我哋当然都要做啲做一啲嘅储蓄啦，各取唔同嘅储蓄。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帮大家咧，系即系面对得好少少嘅。 嗯，除咗你话即系呢一个经济上边咧，喺退休嘅时间，我哋需要考虑嘅其中一个嘅好重要嘅因素之外咧，咁、我相信面对住块镜，觉得自己好似同以前唔同咗，吓、又或者咧，可能平时咧出街都会着得好啲，化个妆啊，或者着西装出街，因为要翻工啊嘛。咁但系当退休嘅时候，好似已经唔再需要即系着得咁隆重出街啦。咁系咪呢度都要适应下咧？ 嗱，呢个就是个心理嘅问题啦，即系话我哋喺工作同退休之间最大嘅分别就系你唔系每一天都要去翻工啦，即系话你嘅时间多咗， 系 你嘅担忧会多咗， 系 因为平时你翻工翻份工，可能咧就七点半就要出门口，翻到屋企香港人都系七点翻到门口啦，即系十二小时你唔喺间屋里边嘅，十二小时你会有。两个钟头系会搭车，跟住咧有八至九个钟头喺工作里边。咁你系工作里边有压力啦、啊，咁好多人啊，我不如我快啲退休。但系其实原来一个改变咧，对一个人一个心理一个好大负担。喺个工作里边，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啦，我哋有同事啦，我哋有喺工作里边嘅伙伴啦。 系 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会你个生活圈子一个好重要嘅啲。人士嚟噶，咁所以咧，一旦退休就话突然转变，你冇咗所谓嘅地位啦，你可能系经理或者系副经理或者系个嗰厂里边我哋嗰个即系厂长啊或者拉长啊，咁呢啲咧其实好多时你有啲责任喺度咧，觉得成功感、满足感。 嗯， 咁一旦退休咧，就变咗，我系咩人咧？咁但系仲更加甚啫。退休人士都是60岁 ,65 岁 ,70 岁那些是就是那些仔女都成长啦，是不是 是。 会怎样 会成日都不黐家咯。 结了婚咯，是不是会离开的咯，很多都会离开了咯。本来难啦，工作方面又是少了，即是没了啦，没了个工作里面朋友啦。跟住呢就是你家庭里面有改变啦，可能真的剩下两老在那里的。那所以日对夜对，那又是可能是找不到寄托，咁所以退休之前呢要去諗下我哋点去转变。咁即係转变呢又係突变呢好多困难嘅。 嗯， 其实就係退休之前，譬如一个人而家比较多嘅机构包括政府在内呢都係讲緊65岁退休啦，係咪？咁所以喺65岁之前呢嘅五至十年开始諗下佢退落嚟之前有咩做，咁就係去建立新嘅生活模式，又唔係一退休之後，我諗住退完休咧，我就去旅行啊，旅行半年啊，跟住咧，咁大隻咯。去完旅行之後，佢借咗噶咯，因為你冇咗寄託啦，因為你工作裏面嘅朋友就未必再係你嘅朋友噶咯，因為佢未必揾你啦。 人去茶涼啊嘛，好多時候 都人哋都忙啦，未必閒啦，即係你得閒佢唔得閒啦，咁就即係你。你翻工就會同你爹喊唔翻工咧，就係、是，我哋都冇乜嘅所謂利用價值啲嘅啦，係咪？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揾代替啦。代替係咩？當然咧，一咧就係你同個老闆更加好嘅關係啦，即係好見親年都鬧交，咁你又抵到喎，連呢個老闆都冇。但係咧，老闆之外咧，新嘅圈子啦，啲新圈子係唔係你？嘅所謂工作圈子裏面必要嘅，咁當然都可能係工作圈子裏面朋友，即係話一啲同埋一時間會退休嘅人士啦，咁即係佢容易啲同你認識啦，咁但係都有限㗎嘛。 嗯， 咁嚟興趣唔同，我哋開始揾啲興趣，啲興趣裏面嘅朋友咧個維繫會高啲，譬如話。哦，你系做一啲运动嘅，行山嘅， 冇错， 一齐 游早水嘅， 唱歌仔嘅， 系 吓，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好嘅，我哋就跳舞啦，女士好多时，我哋跳啲即系 健康舞 啊，健康舞啊，嗰啲即系你定时都去咧，去做完跳舞之后又会可能倾下偈啦，慢慢变成一啲嘅新嘅生活圈子嘅朋友咧。对喺即系都系防老化一个好重要，即系话令到我哋去建立新嘅朋友圈，令到咧嗰个所谓社交生活咧 即係老嘅心態係咩咧？淨係坐喺度公園咁坐喺度咁，咁呢啲就係好多時咧，就越嚟咧佢越孤獨，孤獨咧亦都唔開心，唔開心再引申咧，其實我哋有啲所謂身心症啊嘛， 嗯，有啲病出嚟啦。 是啦，就可能我有啲唔开心，令到我哋可能高血压啦，心脏病啊，咁都系同嗰个心理健康有关系。咁所以我哋好好咁样系预备我哋一啲嘅兴趣啦。咁当然我哋预备一啲运动，个运动又可以即系防老嘅运动咧。咁呢啲咧都系对所有咧退休人士重要嘅一啲新嘅兴趣 啊。 甚至乎我哋好多时讲。唔休所謂即係收入嘅時候做義工啦，但係可能休週收入嘅咧， 就做下兼職咯。 兼職都好多兼職㗎，係即係做兩三個鐘頭嗰啲嚇。譬如講舉個例子，去老人院幫下手嘅兩三個鐘頭咧，其實都幫到好多人㗎喎。 係。除此之外咧，我覺得與時並進都好緊要嘅，因為咧而家科技日新月異啦，係咪？如果你要同啲後生溝通嘅，其實咧又花啲時間去即係去研究一下而家啲潮物啦，其實對自己嘅即係充滿咗呢一個嘅知識嘅時候，同人溝通都會好啲啊嘛。 係啊，學下影相啦，學下畫畫啦，同埋咧，我即係大家好多人都唔知啊，呢個所謂持續進修基金咧係冇呢個年齡上限啦，同埋可以一生人有25,000元喎。 係， 咁即係好多持續進修基金可以支持嘅課程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報讀嘅，就係話可以揀選唔同嘅，譬如電腦啊、電話應用啊、影相啊。咁呢啲咧都係畫畫啊、寫字啊，咁你都可以自己揀個班去上。有多人啊，我唔中意去嗰啲老人中心，你就係其實可以真係 去學嘢噶嘛， 學下嘢噶嘛，係啦。 我都諗住第日咧大啲年紀嘅時候咧，去學翻個培月課程，得閒咧去做下培月噶嘛，都唔知幾開心啊！ 這個、多呢、這個。小朋友嘛 嚟，系啊，咁所以本身已经中意小朋友啦。如果将呢一个咁开心嘅延续落去，就帮到其他小朋友，你话几好？又有可以有一份收入，又可以与时并进，你话几好咧？系咪？ 咁你一定变成呢个金牌培育 者。咁啊，到时又请阿梁医生多多介绍一啲新生嘅妈咪啦。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梁万峰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讲下呢个慢慢变老呢个 topic 啦，好冇？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且有暂别，他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我哋有 Maria Cadero 肥妈嘅呢一首《友谊之光》啊，咁啊头先咧喺节目去到六点钟嘅时候咧，听完新闻翻嚟咧，就有呢一个绿岛小夜曲，系咪？即系个音乐嘅编排真系好唔同咧，将成首歌嘅感觉都完全唔同啊！你话咧呢、這个音乐系几咁紧要咧，系嘛？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一个编排或者系配上唔同歌词演绎嘅方法，都可以令到首歌咧系更加令到打动到人心嘅。仲有一样嘢要提醒你咧，就系、是、今日嘅时间亦都已经差唔多啦。我哋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会系下个星期四，即系6月23号。咁约定你，我哋下星期四再见啦噃，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警方一个部门有20人确诊，已经安排他们接受隔离，家人需要检疫。警方回复查询时话，大约20名隶属行动部的警务人员确诊，他们分别在今个月12到17号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过去14日没有外游记录，工作期间有佩戴口罩，最后翻工的日期是今个月11到17号，强调警队的公众服务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发言人又指，警方在7月1号会安排适当警力，确保相关活动能够顺利及有秩序地进行。又指警方部署属于行动细节，不会公开。俄乌双方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战斗，乌军仍然据守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市。州长说，500多名平民被困在市内一间化工厂，包括30多名儿童，只有彻底停火，他们才可以疏散。而一河之隔的利西昌斯克市遭俄军猛烈炮轰，造成多人死亡。乌军话使用2枚鱼叉导弹攻击黑海一艘俄军拖船，是乌军首次声称使用西方供应的反舰武器打击俄军船只。美国总统拜登呼吁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倍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能源安全。拜登在主要经济体论坛视像会议上敦促各国加快采取行动，减少甲烷排放，为零排放汽车制定有雄心的目标，并且努力清理全球航运。他还呼吁各国集体投放900亿美元，加速清洁能源技术的商业化，并且开发减少农业排放和促进粮食安全的新肥料。拜登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加剧全球能源危机，并且更有需要实现长远可靠的能源安全与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8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因应疫情有反弹迹象，呼吁大家减少不必要的跨家庭聚会，包括接下来的父亲节。又说，学生和教职员每日接受快速测检的安排会延续到今个学年结束， 安老院舍等员工就需要接种三针疫苗，每两星期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等。我哋问过业界嘅意见，亦都请专科医生分析，阵间听下。 香港最新嘅失业率有改善噶，今年三至五月嘅失业率咧系5.1%，比起二至四月下跌咗0.3%。有学者就相信啦，如果疫情受控，亦都冇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嘅话，失业率喺下半年咧有机会回落至到去第五波疫情前嘅水平。一阵会请嚟学者分析。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仲有两个星期就开幕，900多件借用北京故宫博物馆嘅文物正分批运送嚟香港。由于展品珍贵同埋保护需要，部分只会展出几个月，一啲国宝级嘅古代书画更加只会展出几个星期。其中一个展馆亦都有本地艺术家嘅作品，一阵会有介绍。 咁去年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当中咧系包括要收回私人嘅湿地同埋鱼塘，咁亦都咧会设立湿地公园。香港观鸟会咧就话有渔户反映啊，近期咧被大幅加租，咁佢哋建议政府要尽快公布北部都会区的保育时间表，一阵会讲下观鸟会方面的意见。